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层淡淡的蓝光从唐三身上散发开来，蓝光扩散的范围并不大，只是将他、宁风致和古斗罗三人笼罩在内。这淡淡的光晕如果不仔细看是无法发现的，随着三人的前行而移动着。 领域， 宁风致和古荣同时大吃一惊，他们虽然不像大师那样对武魂研究有那么深刻，但从唐三身上释放出的这种能量，他们还是清楚的知道，那是只有封号斗罗才有可能出现的特殊能力。在七宝琉璃宗的两位封号斗罗中，连古斗罗都没有领域，只有那受了重创的剑斗罗才有。当日那一战，正是剑斗罗在宁风致的辅助下大发神威，力挫对手，这才力挽狂澜，令七宝琉璃宗不至于覆灭。此时从唐三身上竟然传出了领域的气息，又怎会不让这两位七宝琉璃宗的高层吃惊呢？ 这是我蓝银草二次觉醒化为蓝银皇之后出现的能力，我用它隔绝声音，外人就无法听到我们的谈话了。 哎，小三，每一次见到你，你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，看来这次也不例外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还只是我带给您惊讶的开始。 释放出蓝银领域并不只是为了阻挡声音，他也是在无形中向宁风致展现着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他要与宁风致进行的确实是一种对等的谈判，他必须要为自己争取更加有利的位置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唐三建立唐门绝不希望和任何人合作，可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那却是不可能的。他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魂师，家族又自封了，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支持，仅凭他自己那点积蓄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他必须要借助外力。当然唐三选择的自然都是可以绝对相信的，否则他也不会让宁荣荣找来宁风致的时候避免被天斗皇室知道了。 哦，说来听听，我相信你一定能给我足够的惊喜。 唐三微微一笑，就在利用蓝银领域对声音进行隔绝的这空间中展开了自己的讲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宁风致听着他的话还面带微笑，渐渐的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起来，一边听着唐三的话，一边频频点头，不时提出几句疑问，唐三为他一一解答。旁边的古斗罗听着二人的对话，则是面露惊容，看着唐三的目光也变得怪异起来。唐三的讲述一直到走到他住的地方也没停下来。回到住处，唐三将马红俊也叫了过来，与宁风致和古荣闭门详谈。哭声收歇，宁荣荣伏在奥斯卡的怀中微微地喘息着。5年不见，奥斯卡身上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青涩，已经22岁的他配上那一脸的络腮胡子显得相当成熟。感受着他身上那种成年男人特有的气息，宁荣荣闭着眼紧搂着他的腰，似是生怕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梦境，只要他一睁眼好像梦就会醒来似的。奥斯卡也就那么抱着宁荣荣，两人谁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待着，感受着彼此的心跳。整整5年了，有情人终于重聚。不论先前奥斯卡心中有什么忌讳，此时此刻他也已经完全将他抛在脑后，他宁愿就这么永远抱着宁荣荣，再也不放手。在这种气氛中，他们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直到宁荣荣因为身体有些僵硬而轻轻地动了一下，这才令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心同时震颤了一下。 荣荣，你更美了，可我却变丑了。 宁荣荣缓缓抬头，看向奥斯卡那双已经充满了柔光的桃花眼，俏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。宁荣荣自然看到了他脸上的伤疤，抬起手在他面庞上的伤疤上抚过，摇了摇头。 不，是你变得更加成熟了，与以前的你相比，现在的你才更有安全感。 看来以前真的是我杞人忧天了。小三说的对，又怎么会在意我的容貌呢？这五年我一直无时无刻的不在想你，每当我遇到强大的敌人，遇到过不去的沟壑时，只要我心中浮现出你的样子，我就会充满了勇气，不论多么艰难我都挺过来了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这一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再与你分离。我相信我一定能征服宁宗主，让他同意你和我的事。 嗯。 哎，小三和宁宗主他们去哪儿了？ 啊，都怪你，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的。 那就让他们笑好了。柔柔，我们进去吧，我要向宁宗主请求我们的事情。 宁荣荣点点头，主动拉住奥斯卡的一只手，将身体倚靠在他手臂上，两人这才走进了学院。当他们回到森林住处的时候，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。两人一进院子，正好看到宁风致和古斗罗在唐三和马红俊的陪同下走了出来。 宁叔叔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唐门就要仰仗叔叔的支持。 虽然唐浩兄归隐，但他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今日我们所谈之事，说不上是谁支持谁，从宗门角度看，这对我们是互惠互利的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，皇室那边我会处理的。我已经大意了一次，险些让宗门毁灭，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你选好唐门的地址后，就让蓉蓉来通知我，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会秘密送来，有什么事就让蓉蓉传话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的见面不能太频繁，以免引人注意。 我明白，您放心。啊，蓉蓉他们回来了。 众人目光转向刚刚走进院子中的奥斯卡和宁蓉蓉，宁蓉蓉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，但却依旧紧紧地握着奥斯卡的手。奥斯卡二次拜见，恭敬地向宁风致行礼。 宁宗主，您好。 哎，你这傻小子，当年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离去呢？你知道这些年蓉蓉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宗门虽然有宗门的规矩，但身为宗主，我就不会考虑女儿的幸福。 那这么说，您是同意我和蓉蓉的事了？ 连宗门所在都已被毁，曾经的规矩还能有什么用？你们年轻人的事就自己处理吧。我只对你叮嘱一句话，你要时刻记得，我宁风致一生之中只有蓉蓉这一个女儿，你明白吗？ 宁宗主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能够保护蓉蓉，谁想要伤害蓉蓉，一定要先踏过我的尸体。 一旁的马红俊瞪大了眼睛看着奥斯卡，先前他已经从唐三那里听说奥斯卡回来了，虽然奥斯卡的改变不像唐三那么彻底，但现在他那一脸刚毅的样子还是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。 宁宗主，小奥要是对蓉蓉不好，我们都不会放过他。 奥斯卡目光和马红俊对视一眼，两人虽然都没有对对方说话，但那无形的兄弟之情还是瞬间令气氛变得热烈起来。 奥斯卡，你说你已经有一定的力量保护蓉蓉，我想知道这力量是什么？蓉蓉作为辅助系魂师，如果最亲近的人无法保护她，坦白说，我还是无法放心。蓉蓉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我一直当她做孙女看待。你走了五年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成果。 听了古斗罗的话，宁风致也微微点头。当初奥斯卡走的时候说过的话，他们都听到了。他们也相信，如果没有获得一定的成就，奥斯卡是不会轻易回来的。 他们都想知道一名食物系魂师究竟凭什么来保护一名辅助系魂师。奥斯卡点了点头，他本来也没想过只是用自己对宁荣荣的感情就能征服宁风致。安慰地捏了捏宁荣荣的手，他上前几步，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背后宁荣荣那充满关切的目光，心中顿时豪气上涌。 小三，借一滴你的血给我。 唐三没有问为什么，右手拇指在中指上一划，屈指弹出一滴鲜血，缓缓朝奥斯卡飞去。那滴血液飞得很慢，令奥斯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。当那滴血来到他面前时，更是缓慢地落下。这一幕看得宁风致与古荣暗暗点头，对于之前唐三与他们所说的事情更添了几分信心。奥斯卡微微一笑，全身魂力勃发，刹那间六个最佳配比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。看到这六个魂环，宁风致和古荣不禁暗暗点头。不管怎么说，奥斯卡这些年也并未荒废，魂力等级并不在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之下。一想到这些孩子都还只有20岁出头的年纪，他们也不禁有些嫉妒起来。 老子有根镜像长。 奥斯卡的动作很快，身上的第六魂环骤然闪亮起来，一圈黑光从他掌心处涌出，瞬间将那滴鲜血纳入其中。紧接着他掌心处顿时涌出强烈的魂力波动，第六魂环也不断重复着扩展与收缩的过程。此时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手上，之前在那强烈的魂力波动之中，一根淡银色的香肠缓缓成型。突然奥斯卡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，原本充满自信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惊骇之色。紧接着他手中的银色香肠出现了变化，原本是一根的银色香肠突然又分裂出了一根比较小的，同时呈现在他掌心之中。而奥斯卡却发现自己的魂力并非以前制造镜像肠那样减少三分之一，而是锐减了一半。当一大一小两根银色香肠成型之后，奥斯卡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，有些无奈地看着唐三。唐三联想到之前自己在见到奥斯卡时他吃下那抹银光，心中对他这第六魂技多少有些猜测到了。 小三，你的血液效果实在太强大了一些。 那你就赶快向我们展示一下你这第六魂技的效果吧。 展示效果总需要一个对手，你就算了。胖子，来，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没见，就先手谈一次，亲热亲热吧。 小奥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要和我切磋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